请他替我向你问候，只为了怕见面说不出口。你对以往的感触还多不多？曾让我心碎的你，我依然深爱着。 说爱情回来过，彭佳慧好听的歌曲很多，虽然说有一些传唱并不算很广，但是丝毫都不影响其经典的地位。好的歌曲就是这样，无论什么时候听都不会有过时的感觉。继续来听到的歌来自张杰，我们都一样。 看见星星依然守在夜空中，心中不

局一样，又何苦再想。伤若让人成长，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。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，我不应该还不放手。你有自由走，我有自由好好过。解脱是懂擦干心方向往前走，这世界辽阔，我总会实现一个梦。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？ 解脱是懂擦干 眼泪， 找个新方向往前走。这世界辽阔，我总会实现。 由台湾流行乐坛传奇之称的迪克牛仔，虽然年龄已经是老爹级别，但是装扮却经常都是非常的新潮。烫过的长发在脑后扎成马尾，一条旧旧的牛仔裤，一件翻毛皮夹克，手上戴满了粗大的银戒指，等等等等，都是他的标志性的打扮哈。尽管说老爹演绎的绝大多数的歌曲和原唱有几分雷同，但是他依然凭借真情的自然流露，打动着每一个听众的心。继续节目的最后，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是来自朱桦演唱的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深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不变，我的爱也不移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 轻轻的一个吻，一段情，就此到如今。 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